好，我哋翻嚟第二节呢个专题啦。 好，咁我哋就继续未完嘅故事啦吧。 F35 啊。 嗱，咁我哋咧就上一集咧，我哋系未讲到嗰个基本嘅参数啦。咁我哋又讲到个隐形个情况啊。因为隐形都系第五代战机必备嘅嘢嚟噶嘛。 系啊。 好啦，咁另外咧，我哋就讲武器系统啦吧。 系。 嗱，咁武器系统咧，大家首先咧望一望幅图咧，你见到咧。理论上佢所有嘢都应该收埋喺嗰个肚入面噶， 系啊。 咁但系咧都俾你睇，其实都系外挂嘅。有出面有两个硬点，有冇见到啊？ 系 机面嗰度咁可以装一啲嘅格斗导弹啦。咁咧就应该短程嘅呢、這 个 系 AIM 九嘅 啦， 系啦 AIM 九啦。咁咧大家见唔见到咧入面个图咧灰色嗰度咧嗱我圈咗系咪个位啊？咁大家见到系咪？咁嗰个位咧其实讲咩咧就系话喺入面嗰啲弹你点摆嗱？大家特别留意咧、哦，大家特别留意一个系咪00441支噶？ 系 嗰支咧系一个比较短嘅格斗导弹，可能系都未必短嘅，可以系120都得嘅 ，AIM120C 都得嘅。咁呢支嘢就好过人过，原来咧你咧未开盖之前就正常啦，一开咗盖之后咧，佢会自己跌出嚟噶咯。 系 系啊，佢唔使你再用电子教佢出嚟嘅，佢系会自己跌出嚟，然之后就射嘅。 我想问佢咪有两个盖嘅？ 两个盖啊， 即系两个系两个门噶嘛，系嘛？ 两个门先啊，呢、這个系啊系啊， 两个 系啊，佢两线嘅， 即系呢、這个呢个系一个呢、這个系半个仓嚟嘅啫，系嘛？ 系冇错冇错，两、 okay, 线嘅咁样咯，即系打开两边弹咁样射， 即系最少都装到86嘢噶咯，九六嘢噶咯， 劲噶，所以好啦，咁咧就下面嗰张咧。就主要俾大家睇翻个弹仓啦。嗱，头先啱啱 Alex 讲系咪两片啊？ 系两片系。 大家见到两片嘅情况就咁样啦。咁啊，出面咧佢有啲机载嘅实验啊，因为咁、哦、所以你见到咧机翼咧都会载导弹嘅。 哇！佢如果佢满载个载弹量都好高喎。 哇！佢好劲噶， 十几六噶咯， 佢满载嘅话咧，应该起码都有11个点噶。 哦， 系啦，咁有啲点仲可以加两支咧。 哇、哦，系啊， 有啲轻型嘅格斗导弹。好啦，咁啊，下一张咧就讲翻俾你听咧，其实佢已经预留咗啲空间咧，就嚟紧未来嗰、那个。武器嘅发展啊， 哇！ 即系嚟话咧，佢入面咧，其实嗰个 size 咧，佢都已经预好咗嚟紧啲导弹点样发展。 佢挂到好似系 F111咁， 好犀利噶！其实佢都挂得几多噶呢部嘢，因为佢本身嗰个载重量都成30吨噶嘛， 系、 啊，所以几犀利噶。即系佢加埋个 payload 吓，咁成30吨。上次有读者问，咦，架机好似唔系30吨，系架机唔系30吨，系个最大起重量，最大起重量。佢本身 如果依家好冇难可以。推得喐30吨嘢， 系 零到200倍嘅起飞，其实嗰个弹射器都好劲。 哦，嗱，应该咁讲，嗱，如果你咧要做到短距离起飞嗰啲咧， 系 就应该装唔到咁多嘅， 系。 但系因为呢个海军版嚟噶嘛， 系啊， 仲加弹射器啊嘛，就得啦。 哇，犀利！ 系啦，咁所以美国弹射点解咧？大陆咧002咧嗰个航母舰一定要加弹射器咧，就因为如果佢依家嗰个叫歼15系嘛，歼15如果系可以用弹射器，其实佢都几劲噶。 系啊，即系老翻沙。苏33 啊，系啊，都几咁。你但系你苏33永远都唔可以满载嘛。 哦，系啊。 如果大陆破到呢个咒语就， 米格29得唔得咧 ？K， 米格29应该都可以俘虏， 可以俘虏， 俘虏都唔系多啊，系咪？ 我见到噶， 佢个 station 冇记错，好似九个点啫嘛。我冇记错九个点，其实你都唔系争好多噶咋。即系大陆就都系载6-7个点啦，依家就。 OK， 好啦，咁下一张咧就话到俾大家听咧，第五代战机啊。即系佢嗰个成个个装备啊，例如话你见到咧，嗱机头嗰度附近咧就有架机枪系咪啊？ 系 系啦，机枪咧25毫米嘅火神炮啊， 系 咁啊喺个机身嘅左边噶嘛。嗱而家就唔兴摆机头噶啦，因为依家机头全部都系雷达罩啦。咁啊，所以你都冇位俾你摆。 机身入边嗰个会唔会冇咗个 missile 位咧？ 唔系，佢系摆机顶嘅。 哦、okay, ， 机顶嘅 系咩？ 系啦，机顶位，其实佢进气道上少少，进气道上少少，系、 okay, 啦，一个机身嘅位，佢就唔近机底嘅，系啦，咁啊收埋咗支枪，咁又系嘅，佢一打开个盖会弹出嚟咁啊射。 哦，因为之前英师就系双座位版，唔系单双座位版就冇嗰支机炮啊嘛。 系啊系啊系啊，冇错。 O、okay, K， 因为你拉后咗个位嘛，唔够位摆机枪啊。咁、 okay, 呢个单座位所以 O K 啦。 O、okay, K， 好啦，咁另外咧啊，讲开又讲啦 ，Alex 既然嚟讲起就，知唔知点解 F35唔使有两个机师咧？ 因为个电脑做晒咯， 呢个从来冇人问过个问题。 电脑做晒啦，系嘛？ 系啦，我哋都系断估啦，就是、因为部嘢实在太劲。 系咯， 劲到咧，你唔使一个人分身做两样。 系咯，劲到迟啲， 其实基本上咧已经劲到咧，个人坐喺度咧，就一嗰、那个控制已经好容易啦。 同埋佢已经系一个咧指挥官嚟嘅。 系啊， 所以其实咧，我怀疑嚟紧 F-35 个军阶咧，上去坐嗰人系要高军阶嘅。 仲同埋一样嘢就系佢之前咪我咪讲过话话马克航 F-35C 嗰个降落咪太准嘅。 系， 其实我觉得连高拍已经都俾埋电脑做啦，已经唔使好似以前咁样。 系噶系噶，有个自动导航噶， 唔使对住个 Mibo 咁样冲埋去啦，应该。 哦，其实 Mibo 都有少少象征意义噶啦， 系啊。你咪一样嘢，最终可能电脑做埋呢个。 但系 Mibo 就叫后备咯，即系有咩事都有个 backup 啊嘛。 系啊。 好啦，咁咧，另外咧就睇到咧就系嗰个武器系统咧，就上面你见到嘅，就例如话咧 CTOL 就 系 空军型啊，系 CV 就系海军型啦，咁就2000磅嘅。即系如果摆喺入面嘅话，但系如果你系垂直短距起降，即系我哋讲 F-35B， 系咪将成武器箱咪褪后咗咯？ 少啲噶，其实 少啲噶， 少啲，因为其实咧少啲主要原因系因为唔一定系你个空间细啲嘅， 系 而系你嗰、那个即系因为你要短距起降， 呢个升降重量问题， 咁你嗰个升降重量一定少啲噶嘛，少啲油啦，同埋会少啲嗰个弹咯， 同埋佢有个风扇喺。 系啦，有多个风扇，系啦，有压住又系少啲嘅。另外咧，你见到出面咧有六个挂点咯，系嘛？头先讲咗，好，咁我哋睇下一张啦。好啦，下一张咧，我哋咧就讲到呢一个咧，头先我哋讲个火神炮啊， 系 嗰个火神炮就喺度啦。我想讲呢个火神炮好过瘾噶，呢个火神炮咧就一分钟可以射3000发啦，大家睇到啦，系咪？咁啊25mm 啦，佢最抵死嘅嘢就系咩咧？嗱，首先佢得182发嘅啫， 即系 好快射，几秒射， 几秒玩完噶咯， 几秒玩完，有冇十秒啊？ 我谂都冇添， 好快哦， 除十都300，冇喎。 系咯，真系好快， 几秒玩完 系嘛？几秒玩完啊？呢、這个咁另外一个问题咩咧？就之前讲咧，有咩炮啊，有 jam 弹啊，射得唔好嗰啲啦。咁但系咧，呢啲问题应该依家都解决咗噶啦。 系 咁，但系佢最关嘢就系原来咧，唔系三个型号都有噶。 哦， 佢应该系 A 咧就一定有， 系 即系六机型一定有， 系 但系 B、C 咧。是未必有的。 边有机炮？ 佢系可以拆的， 好似嗰阵时 F4 啊嘛，可以加落嚟。 加又得，唔要又得。即系你睇情况，你唔要有咩好处咧？几重嘅呢嚿嘢？ 系咯。 其实你当咧呢嚿嘢加落去 啦， 就系一支 missile 冇错。哎 ，Alex 系超醒啦，就系一支 missile 嗰个重量。 系啊， 系啦。咁所以咧就呢个咧， 我射晒182发，未必打爆你。但系我射支 missile 一定打爆你。 喂，但系救命嘅事真系。不过 冇乜用噶啦， 你边 而家都冇用噶。好啦， 跟住下一张咧就讲到咧，其实咧都开发咗咧一个咧挂载系统俾佢嘅。咁呢个挂载系统咧，好少人讲，唔知点解呢个。嗱，呢个挂载系统其实有啲可以收埋机入面， 系 又可以摆出嚟， 系 都得嘅。即系话咧，如果咧你选择咧今次咧系成个卡车全部挤晒外挂，挤呢个又得。咁你咧你话唔好啦，全部收面喺个肚入面又得。咁你见到咧，佢有好多个平台嘅，例如 FA-18EF 即系超级大和风啦。我框咗俾大家呢个咧就系 B 型同 C 型可以用嘅。 哇，呢四碌嚟噶，好似系嘛？ 四支嚟噶 ，J 定嚟噶？ 四支呢、這个J 定唔似，呢个唔似 J 定，睇落去就， 即 但可能有机会可以挂 J 定。 J 定即系 J 定同 missile 都可以装啊？ JDAM 严格嚟讲唔系 missile 嚟嘅， 唔系即 JDAM 同埋 missile 都可以装到嘅呢个架， 应该得， 哦 okay、 应该得，系啦。咁但我相信佢应该装啲比较对空多少。 呢个系纯粹就咁吊住喺个， 有少少似沉默大黄，沉默大黄蜂咧。我哋嗰阵时讲咧，有个箱仔出面嘅， 哦、 有少少似嘅。 呢、這个咪似二次大， 但呢个可气嘅呢个， 呢、 這 个咪 正噶， 好气啊！好似以前二次大战啲嗰阵时开头揾啲民航机改造呢个轰炸机，真系咧加咗个吊舱喺度就摆炸弹， 就摆炸弹。喂，你依家波音波音话呢个又可以炸人， 系啊，但系冇得拆嘅嗰阵时系。 好啦，咁呢个咧，我想讲无人机都用得嘅。 系 啊，无人机用，所以呢个咧，美国依家发展呢啲嘢一定系多用途。 即系点啊？一碌变四碌噶咯，可以。 唔系你个无人机，你咪可以一次过装呢、這个，咁咪隐形啲咯。 哦、 我唔装咁多外挂飞弹，咪、 okay, 再隐形。 即系装晒机身入边。 系啦，都要好隐形噶啦，其实。 O、okay、 K， 好啦，下一张主要咧就俾大家睇翻嗰啲挂点嘅啫。系啦，咁大家就鍾意就慢慢抡啦。另外咧， 都冇以前 A1 咁犀利啊，系嘛？ 我争啲啦，应该，因为始终作战嗰个用途唔同。嗱，阵间我哋会讲一个作战，其实咧 F 3就好前卫嘅，阵间讲下。咁咧，另外咧，你见到咧嗰个武器咧，就个上限咧就大概就18000磅， 系 18000磅，咪即系大概8吨到系咪？即系8吨零啦。8吨到啦，2.2 系 嘛？八吨到啦。咁另外咧就嗰个垂直起降咧，就喺2号位同10号位，大家自己对翻系嘛？咁同埋4号位、8号位咧系会跌咗嘅吓。咁所以加埋咧就应该冇记错跌咗4000磅咯，4000磅即系几多？4000磅即系吨几啦？ 系， 即系再少啲咯，可能六吨几咁样 咯。你知道八吨系等于二次大战长程轰炸机嘅载弹量嚟？ 系啊，所以而家嘅 一架战机可以 自己等于以前嘅诶嗰啲叫咩重型轰炸机 啊？系 啊，真系时代进步得太快。好啦，下一张咧就晒冷俾大家慢慢睇啲武器啦。嗱，有啲可能大家熟啲啦， 系 嘛，即系例如你见到嗰、那个有个我上次咪介绍一个咧系会飞嗰个啊，即系有只翼，跟住有个 GPS 装到会识自己飞嗰个咧。 O K， 跟住咧你见到下面个 AIM 120C 大家好熟噶啦，相信系咪？即系呢啲就出名啲，大家就望下，其他自己再大家慢慢对翻就得噶啦。好，跟住我哋咧就讲多少少咧，就讲呢个好出名就系 垂直升降， 最出名就 F35B 咯。 哦，呢架唔系呢个唔系唔系雅克141啦， 雅克141，其实可唔可以话借尸还魂啊？ 诶，唔系，成日买图纸嘛。 买图纸 系啊， 咁但系实个概念我觉得几好， 一样嘅， 即系好似借咗个躯壳 系咯，好过 A V 八 B 啊 ，A V 八 B 就整咗呢样嘢，冇咗超音速啊，呢啲几惨。 但因为借助咗普惠嗰间公司嘅引擎劲啊嘛，咁呢个大家有冇发觉咧？个箭嘴咧，三个蓝一个红噶， 系啊， 大家意会到 红嘅先系热啲咯， 系啦、啊，其实红色嗰个咧就真系佢个动力， 系啊，因为佢系要孭埋前面个风扇。即系条轴啊，因为轴孭埋前面风扇，先做到四个点嘅排风嚟，先可以做到垂直升降啊。 冇错，但系佢又有效咁阻截咗嗰啲热气唔会冲我入去。 系啊， 咁所以咧个传动轴传到个俾嗰个风扇就转啦。 系啊， 咁个风扇咧就主要出翻三个位啦。前面嗰个其实个升力其实已经够噶啦。 系， 咁但系点解侧面有两个咧？因为要平 衡 啦，冇错。咁啊令到佢海上面嗰个调节会做得好少少。系啦，咁所以其实咧好外星战机 feel 噶呢部嘢。你谂下可以垂直升 降。但我想问咧，佢后边嗰个喷嘴。可唔可以向上少少嘅？即系只可能向下。 我知就我未见佢向上，真系即系佢向下嘅啫。 佢就嗰个， 我怀疑佢左右都唔得噶。 系咯，佢齿向喷嘴系咪即系仲系未？净系 其实佢个齿向喷嘴，我严格嚟讲，我觉得佢都唔系叫齿向喷嘴。 即系纯粹需要放大缩细。 纯粹系咩咧？佢系有三个 bearing， 系啊， 就俾你扭落九十度啦。 哦， 系咁嘅啫，我觉得系啦、哦。我未见过佢左右喐嘅。 O、okay、 K， 我咁耐未见过嘅。系啦，所以我好怀疑噶吓，嗱，我未见过，唔敢话冇吓，即系即系怀疑啫。好啦，咁下一张咧，就俾大家睇多少少啦吓，咁咧就嗰个情况就系又要介绍翻个风扇啦，系咪？咁你见到嗰个 lift fan 啦，系咪？好啦，咁咧就大家圈咗四个位噶啦，头先嗰四个位，同埋大家有冇留意咧？中间个风扇上面有个掩，有个掩嘅，有个盖嘅， 系啊， 嗰、那个都重要噶吧？ 吸风噶嘛， 系啦，那个吸风，同埋你有冇发觉咧？再后少少咧，都有个盖噶， 系 左右擘开嘅。呢、這个咧原来系辅助噶嘛，辅助入风噶， 系哦， 呢、這个都有，所以你会发觉咧，每次佢系会开两嚿噶，有时又唔开噶，咁、哦、睇情况咯，呢、這个系啦。 咁啊降落紧时咪唔隐形咯？ 你降落都冇所谓啦，怕怕系自己屋企啦，所以冇乜所谓应该。 Okay, 好啦，跟住咧就下一张咧就俾大家睇咧嗰个引擎嗱，其实大概个状况就系咁样啦。咁啊，俾大家睇翻啲出风口啦。好，跟住下一张咧，就讲翻俾你听咧，就系呢个垂直升降咧个情况。咁咧嗱，大家有冇睇到最前面咧？我有个叫 inlet 咧 ，inlet 咧呢个咧就系嗰个进气道啊。大家留意到个进气道系咪会转弯？ 系 S 型啊嘛 ，S 型系嘛？咁就系呢一个嘅进气道啦。咁我哋成日都讲噶啦，系嘛？即系隐形必备噶嘛。咁我哋上一集我讲过，就入面要查啲隐形涂料噶。 系 啦，咁另外咧就你见到中间系咪有个位叫 auxiliary inlet 呢个就头先讲啦，左右打开个掩系啦，辅助嘅，咁啊前后有啦，咁同埋咧，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咧，我圈咗个叫 free bearing 嘅，咁嗰个就头先同 Alex 讲啦，就系、是、嗰三个 bearing 咧负责扭个引擎咧、哦、扭到九十度，就系靠呢三个 bearing 啦、哦，所以好重要。如果呢个坏咗就唔喐噶啦。 OK， 咁另外咧就 F 一三五呢个普惠呢一个嘅引擎，当然首先个推力去到19吨啊。其实系好鬼恐怖嘅，你谂下，通常呢最劲咧14、15啫嘛，去到19，咁所以咧佢一个引擎就够用啦，咁、 okay. 就载弹会载得多啲咯，相对，咁因为冇办法，因为佢个设计本身就单引擎系啦，咁所以个扭推力要比较强，系、啦，咁以前都曾经有个方案用呢个通用电力噶吧。咁啊，当然普惠 tax 过会好少少咯。 O K， 系啦，咁咧就下面， 其实佢都系一部普通嘅喷射引擎嘅，再加多条轴出嚟，然后又加多两个出风口喺侧边。 系啦，前面加个风扇啦， 加个风扇加个轴。O K， 嗱，睇落就易啊。其实个风扇你要做到又要可靠啦，升力又要够啦， 计数噶嘛，全部都 哇呢啲 计到准， 真系科技嚟噶呢啲。嗱，你叫大陆做啊，嗱，佢个设计图纸攞到都做唔到噶， 系 即系唔系只个图纸问题，你个工艺啊嘛。 系，所以苏联都几好嘢啊。 系啊，即系你。雅克141啊，我想讲，雅克141咧，好似大陆都有嘅， 就都有买到嘅，当年 啊，嗰阵时成个两部机扶篮抬咗翻屋企啊嘛， 系咯，咁所以佢都应该整到嘅， 咁可能佢真系，但系你冇得部机用噶， 又系嗰句，人哋有图纸做到，你有图纸做唔到， 唔好话图纸啊，你成部机托翻屋企都吸片唔到出嚟啦，系咪？ 真系惨啊，真系，系啦，咁咪希望啦，因为据说咧，佢哋话而家整紧J18啊， 系 嗰部 J18咧就系 F35嚟噶， 系。 即系可以垂直升降噶。 O K， 据说嗱，我哋未见到个真身，唔知啊。 好， 够话出军20啦。 O、okay. K， 我翻屋企咧谂一再谂咧，我发觉可能系模型嚟嘅咋。 O、okay. K， 其实未必真系军20嚟嘅，因为大陆都好难讲。 有可能又系嗰个系试一个风洞。 我试嗰个风洞 系啊，可能就系。 真系好难讲。好啦，咁下一张咧就俾大家睇咧，呢、這个 program 咧就即系讲翻头先系咪讲个普惠嗰个啊？ 系。 睇下先，上一张系啦，跳咗上一张。咁呢个咧系咪讲个普惠个引擎系咪啊？ 系。 咁普惠嗰个 program 咧，其实咧佢已经试咗好多个钟啦。美国有样好就系咧，佢啲嘢唔急嘅，所以试到得为止，就唔同大陆。大陆咧就2012年首飞咗呢个嘅歼20啊嘛， 调转咗得咗先， 年就 得咗先，冇事。 系啦，16年就话要飞， okay, 其实就好急嘅。即系同埋你试整咗咁多个原型机，你系咪真系步步都掂先？系咪？系、 okay, 啊，你可以有7部原型机飞，好似快啲。咁你要7部都合规格先得嘅，大佬，你唔系做7部就7部都得噶嘛，系咪？咁我哋唔敢讲啦，即系我哋唔系军入面啲人。好啦，咁我哋睇翻咧就系、是、CTOL 同 CV 咧就即系海军型同埋空军型。STOVL 呢个咧就系、是、我哋讲短距垂直起降嗰、那个。好啦，嗱，大家留意到咧就系、是、你有冇发觉个位都唔同噶？ 系 嗱，如果系海军型同埋空军型咧就直喷噶嘛，因为佢唔使转弯噶嘛。 系啊， 但系咧如果系短距嗰个咧就食经常性要咁样扭嘅。 哦， 佢仲要前面加个风扇喎、 哦、，OK， 即系我哋睇唔到咋，呢度冇得圈俾大家。 即系同一副引擎，但系佢嗰个仔呢个扭个问题多咗， 系啦，就多咗扭、哦，哇，所以咪成日出事咪呢度咯 ，OK， 成日都出事啊呢、這个。好啦，咁咧大家如果有眼睇都望到噶啦，嗱、如果系空军型 A 型同埋 C 型咧。大家有冇发觉 test 个时数系短啲噶？ 系 短啲啦，11,788。 即系出咗厂之后仲要 test 嘅？ 要 test 噶，因为咧一定要 test 到嗱，有风洞。头、哦、先 Alex 同大家讲咗风洞测试系嘛？ 系啊。 咁风洞测试主要咪睇翻有几多倍音速咯？ 系， 就可能呢啲咪要大概系3倍4倍嘅风洞去试佢咯。 哦、 好啦，咁咧你睇到咧就基本上咧佢如果系 A 型同 C 型咧，就用咗5个 engine 去试啦，5个 engine。咁、okay. 咧如果你睇翻咧嗰个 B 型咧。就用咗几多个 engine 啊？6个 engine，、哦、因为其实咧，我相信短距起飞嗰个咧，短距垂直起飞嗰个系难啲嘅， 系 咁所以咧就会用多少少。咁另外咧，你见到咧就空军型同埋呢个嘅海军型咧，基本上咧就成件事咧就有11架机试过噶咯， 系 11架机试咧就8架咧就属于空军型，3架就海军型， 系 咁如果你另外嗰边咧就基本上咧就佢要试咗3000几个钟咧就系嗰个垂直起降 系， 因为你唔系净系飞嗰啲最垂直起降噶嘛， 系， 咁嗰个位置用咗好多时间咯，系、 哦、 啦，咁佢用咗7部机，咁同埋咧就 ISR achieve 咩意思咧？就话嗰、那个资讯啦、巡航啦同埋监察， 系 三样嘢咧，佢哋个要求都达到嘅，系啦，咁呢件就两个 tick， 两个都过骨。 我多下问啦，想问下佢系咪一定要？佢已经系未引擎未装落部机度，佢就要试下垂直升降嗰、那个。 系啊，要试噶啦， okay. 因为其实你计到个力噶嘛。 O、okay, K，、oh, 推出嚟个力、okay. 个 Newton 系计到嘅。 好， 好，咁下一张啦，哇，下一张真系要放大少少，即系我老人家我都真系睇得辛苦啲。嗱，我讲俾大家听啦，好嘛？ 好， 即系睇大家都辛苦噶啦。好嗱，咁我哋咧就逐只颜色讲好嘛？ 系。 咁我哋先讲黄色，黄色嗰个咧就系 Alex 最中意嘅，齿向变即系齿，成日都读唔到个字叫咩啊？齿力变向，齿力变向引擎， 系啊， 成日都读唔到。Flux vectoring 啊，咁呢个咧就基本上咧，头先咪讲咗有个3个 bearing 啊， 系， 个3个 bearing 咧就会扭咗90度噶嘛， 系， 咁就去提供嗰个嘅升力咯。咁当然前面就开风扇啦， 系 咪？咁就即系提供嗰个升力。好啦，绿色嗰个咧就讲翻佢个机身啊，即系嗰个入面装咗好多传感器啊，传感器即系咩意思咧？即系成部机眼，即系佢 test 佢身边所有个战场环境，所以咧呢部机被誉为咧新一代战机入面咧王者，因为佢系可以感受晒咧附近所有嘅嘢， 系 差唔多一个全知全能嘅战机咁， 系 啦。咁另外咧就大家睇浅蓝色、粉蓝色嗰个咧，就讲紧嗰个风扇系统啊，系攞砖嚟嘅。咁、 哦、 呢个专利嘅呢个系统咧，基本上咧就可以令到佢嗰个垂直升降咧，佢嗱佢讲系咁讲吓，原来为成部机咧嗰个升力提供60%动力， 系好劲噶，即系后面咧可能讲紧三十几， 系 佢就系五十几六十， 哇！即系最重要嘅就系、是， 差唔多最重要系佢，同埋大家都谂到啦，嗰、那个 C G 大家记得未 C G 啊？嗰、那个质心啊， 系 即系嗰个重心啊。个重心其实咧，你见到佢机头都重嘅佢， 系 咁，所以咧就嗰个位都好重要咯，要托得起部机啊。 OK， 系啦，咁变咗就呢个风扇就好犀利啦。好啦，跟住咧就蓝色嗰、那个讲个机舱，嗱个机舱就一定系好复杂噶啦，因为咧就装咗好多啲航电系统喺入边啊。咁就呢个航电咧，嗱复杂在哪里咧？就系、是、佢有两个系统啊。 系 一个咧就系我哋讲嘅 APG 81呢个雷神系统嗰个嘅雷达啦， 系 另一个咧就系个 EOTS 啦，呢个我哋下一节我哋会讲多少少嘅。好啦，我哋再睇翻隔篱啦，橙色啊，橙色讲翻咧佢系低可侦测性， 系 嗱意思即系话佢又加啲隐形涂料啊成啦， 系 好啦，红色啊，红色就话咧 A 型、B 型同 C 型基本上嗰个相容度系比较高啦， 系 咁啊变咗咧个无论系维修同训练都方便。好啦，咁啊紫色。就讲翻个进气度啊，即系就令到佢咧嗰个即系个进气度嗰个设计咧轻咗啊， 系 就变咗咧就成架机咧你负重嗰啲咪会好啲啦， 系 啦，最后就讲翻个雷达啊，个雷达咧就嗰个功率好啦，咁同埋就会准确，同埋探测距离又会好啦， 同埋佢好同啲即系上一代啲战机真系好唔同嘅就系、是。佢个啄咧系短好多 的，哦系啊，呢、這个我哋下一节都会讲嘅， 系啊， 好，我哋嚟到呢一节先， 好， 休息先。